尘埃和汗水作为，我们轻轻拥抱，看谁比谁先破碎。唯一的残片守着月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记忆中的宫殿如何拆解，如何复原？还没枯萎，献出金宝几个轮回，再化作青鸟拼命地飞，飞过那堆满废纸的旧房间，跟着风回到闪着光的童年，真面目慢慢浮出水面，心疼欲言又止的伤悲，也需要多少次无名的演变，找到了当时没读完的诗篇，深浅的玻璃盒子里面，再不断挖掘我是谁。残缺，唯一的残片守着月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记忆中的故乡告别，飞过那堆满废纸的旧房间，跟着风回到闪着光的童年，真面目慢慢浮出水面，一无所谓，别心疼欲言又止的伤悲。活着的感觉。